第152集，这就是他要的结果。曹海看上去状态也不怎么好，一脸疲倦。他进门后就盯着温小辉看了好几秒，然后不易察觉地叹了口气。温小辉坐在沙发上看着他，不说话，就那么看着，只把曹海看得发毛。 小辉，你身体好点了吗？ 第一次我和陆爷见面的时候，你在想什么？ 这是温小辉在医院醒来后说的最长的一句话。曹海一愣，顿时紧张起来，就连冯月华的表情都变了。 妈，我跟曹律师单独说两句好吗？ 小辉。温小辉看着他，眼神坚定。冯月华警告地看了曹海一眼，起身进屋了。 你知道他所有的计划，可在他的威逼利诱之下，你还是为他工作。当时看着我，你在想什么？ 我太久了，不记得了。 是很久，六年了。 温小辉品味着这个数字，好像很长，又好像极短，短到不留余地。 但我不相信你不记得，你当时到底在想什么？可怜我吗？有点愧疚吗？ 曹海低下了头，半晌才像是下定了决心。 没有。 为什么？ 我们都觉得骆总那笔遗产不属于你，你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相关的人，给你300万加一套房子已经足够了。 曹海双手交握，手指缠在一起。 但是你没料到最后会变成这样吗？现在呢？你可怜我吗？有点愧疚吗？ 曹海似乎是鼓起勇气看了他一眼。温小辉的双眼平静的就像无风的海，可却无法预料到下一秒会不会掀起巨浪。 有。洛毅注定不会有正常的人生，可你是无辜的。 你们把我卷入不相干的事里，然后毁了我的人生，现在想用钱来打发我，有这么简单吗？ 温小辉看着曹海的眼神变得凶狠和冰冷，他无处发泄的痛苦和恨意仿佛要破笼而出了。曹海低头不语。 长行呢？ 死了。 都死光了，一了百了是吗？那留活着的人干什么？洛毅以为钱能做什么？让你上赶着把钱送到我面前，到底有什么用？ 洛毅希望你能好好生活。 放屁！ 温小辉露出一个比哭还惨淡的笑。 好好生活？洛毅从来没希望我好好生活。他做的每一件事都跟希望我好好生活背道而驰。你以为他死了把钱留给我是希望我会原谅他？怎么可能？他是要让我一辈子都活在他的阴影里，哪怕他死了他也能永远的控制我。 温小辉气血般地说完这一番话，死死盯着曹海。 你自以为了解洛伊，你觉得呢？ 初春乍暖还寒的时候，曹海脸上的汗像三伏天一样往下淌，他的头埋得更低了，似乎找不到语言反驳。 这就是洛伊，这才是洛伊。他说 只要他还有一口气，他就不能放开我。事实证明，就是死了，他也没打算放开我。我现在相信他是真的爱我，用他怪物一样的方式。如果我没有被他玩死，或者他没有把自己玩死，我们大概真的会白头偕老。 你比想象中更了解他。 我了解他，所以从来不敢相信他。他是个为了目的连自己都能牺牲的人。洛伊所有的目的都达到了。 对长行的复仇，对他的战友，洛伊想要的一切最终都得到了。他自以为用冷言冷语抵抗洛伊，以洛伊每一丝痛苦汲取扭曲的报复的快感。他以为洛伊就算囚禁他，只要他的心还在反抗，他就永远齐声一招。时至今日，他才明白，这其中从来没有输赢，即便有，他也没有赢。赢的始终是洛伊，洛伊才是那个求什么得什么的，而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最终输得一塌糊涂，失去所有。他不敢去想，如果他当初给洛伊一个机会，会不会就不会是现在的局面。他也不敢去想，假设洛伊还活着会怎么样。这些想法哪怕起个头，都会被他强行熄灭在心里。无论是后悔过去，还是做虚伪的未来美梦，都是自己拿着刀子往心里捅，除此之外别无他用。他对所有事情都失去了欲望，事业、钱、外貌、未来，他已经不期待任何东西、任何事。他大概会一辈子这样活下去，而这样活下去，他的一辈子估计也不会有多长。他感到很对不起冯月华，对不起罗瑞，对不起很多关心他的人，可他已经没有办法了。因为爱一个人，他提前耗尽了他一生的力气，现在只能勉强往前挪着走，但随时可能倒下。曹海看着他心如死灰的模样，眼中闪过不忍。 小慧，任何伤痛都会过去的。 我不会的，因为这就是洛伊要的结果。他计划好的一切就会按照他的计划进行。你走吧，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就算我偶尔想起你，也一定是在诅咒你，所以别再让我想起你。 曹海站了起来，提起公文包往门口走去。温小慧失神地看着窗外明媚的阳光。曹海走到门口的时候顿住了脚步。 你说洛伊总能得到自己想要的，你知道洛伊拼了命也志在必得的是什么吗？ 温小慧微怔，缓缓扭头看着他。曹海没有回头，打开门走了。曹海走后，温小慧在客厅呆坐了很久。曹海的话和说出这番话的语气让他感到有些不安，似乎在那句话之后还有什么欲言又止。 洛伊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 其实温小慧知道，可洛伊明明已经做不到了，因为洛伊死了。他死了，然后呢？他会有葬礼吗？能在茫茫大海中找到他的身体吗？温小慧一直不敢去想，洛伊那张完美的脸蛋被火药撕碎，是怎样的场景？ 最后那几分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曹海说长兴死了，那么当时上船的一定是长兴。长兴明明已经停止了炸弹的程序，从他离开到爆炸早就超过了100秒，可为什么最后还是爆炸了？控制在长兴手里的炸弹为什么会把他自己炸死？时隔2个月，逐渐找回神智的温小辉终于敢去回想那天发生的一切。尽管他依旧怕得浑身发抖，痛得内脏痉挛，可他阻止不了回忆。他幻想那天他走后在船上发生了什么事，幻想他再也没有机会见到的洛伊的最后一面会是什么样子，幻想如果当时他不走，洛伊是不是就不会死。他曾经发誓绝对不会再相信洛伊的一个字，可最后他居然还是信了。他信洛伊会平安回来，而洛伊留给他的最后一样东西是一个谎言。他终于想不下去了，哪怕他脑海中似乎有什么思绪在乱闪，他可能马上就要抓住了，可是他到极限了，他开始心痛如绞，开始呼吸困难，他身体虚软地往沙发上倒去。冯幼华出来了，紧张地询问他怎么样。温小辉瞪大眼睛看着他，看着他眼中的心疼，他感到心里充满了难言的愧疚。曹海的一次造访让他缓了一个星期才勉强回到能正常进食的状态。冯月华因此对访客充满了戒备，所以当黎硕来的时候他耐着性子回绝，最后因为黎硕实在太温和而绅士，无奈让他进来了。温小辉见到黎硕脸上没有什么波澜，就像那天在医院一样，轻轻点了点头。 你看起来好多了。 嗯，谢谢你李大哥。 你还能跟我说话了。 那如释重负的语气让温小辉心里微酸，他勉强扯出一个淡笑。 不用为我担心。 我真的不想为你担心，我尊重你的选择，而且希望你开心。没想到 李大哥，你真的是个好人。